尼日利亚全国坚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网站10号上载文章，表示支持朝鲜的核武器研究所科学家技术人员按照朝鲜劳动党的战略核武力建设构想，成功进行旨在判定新近研制的核弹头威力的核试爆。